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Hello， 大家又好。 平安夜， 平安夜， 圣善夜， 好唔唱啦， 平安夜。 喂，三个独男我哋， 我系啊，你哋唔系啦，你两结咗婚噶。 嗱呢个头先我节目讲过好多次嘅，独男嘅意思唔一定系单身。 冇错、嗯。 今时今日喺香港咧，就算你系已婚有伴侣都好啦，拍拖都好啦，其实过嘅生活同独男嘅冇分别。 冇、嗯、分别。 系啊，大家都系唔会出街啦。唔敢出街啦， 系， 亦都系唔想出街啦。 我谂住咩搞嘢？ 之前嗰几十年去晒啦呢间， 系啦， 而家仲嚟做乜啫？ 结果就你个伴侣就喺屋企，同你个分别就系大家共用嘅只系个 router 嘅啫，即系一齐分享嘅， 系系灯光嘅未必系添啊，灯光可能 灯光都各自都 各自系间房啊， 系啦。 喂，不過今日都其實都發生好多事喎，突然間 開頭 都好洗版㗎嘛，都係啦，俾阿細良哥 講下阿 Kelvin 啦、鄧景輝過身呢單嘢啦，咁、就其實我朝頭早睇到蘋果突發咧，咁啊愕然嘅其實，咁、因為我哋喺 DBC 年代咧都共事過，跟住喺將軍澳 D100 嗰陣時亦都共事過，咁同阿卡文嘅做過一齊做過節目拍檔添，咁咧就即係。嗱，即系唔系话认识好多年，即系只系喺嗰段时间合作过啦。咁、但系就始终都是一个认识嘅人，即系喺一个，即系你谂喺假日里边，即系喺一个所谓嘅大家庆祝嘅日子里边咧，发生即系咁嘅事咧，我觉得系即系好好难过。 嗯。 我哋同年嘅其实系。 嗯。 咁就佢嘅小朋友9岁嘅其实系。 嗯。太太好似仲好似 太太喺北京，系啦，系空中小姐喺出差去北京嘅，其实即系工作去咗北京，咁就即刻赶翻翻嚟。咁当然好多人猜测啦，好多原因啦。咁啊，我觉得死者意义，即系无论佢系咩原因都好啦，其实即系希望都系慰问佢屋企人，同埋即系认识佢嘅朋友，即系大家可能即系因为佢喺新闻界咧，其实系都算系一个即系资深嘅。傳媒人，咁所以好多人都認識佢嘅，包括最主要喺電視圈嗰邊。 嗯， 電視圈包括佢又做過亞視啦，又做過無線啦，又做過電台啦，咁一路而家都喺 DBC 啦，咁就即係佢過身之前其實仲喺 DBC 翻工嘅。咁就本來今朝係要 on duty 嘅，就啲同事打電話揾唔到佢，最尾打去接電話嘅警察。 嗯， 即係個電話其實喺警察嗰度咁。咁我諗都希望即係喺一個咁傷心嘅時間咧，可以慰問佢屋企人。我覺得，但我唔會猜測話究竟咩原因。其實我覺得其實係 irrelevant 嘅，最重要就係嗰個人已經走咗。其實咁留低嘅亦都係即係好細嘅細路仔啊，同埋即係太太啊咁樣。咁就即係如果都希望傳媒嘅人都了解下佢有啲咩需要幫手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大家都好願意，即係好樂意去幫忙佢屋企人。 嗯。 咁就即係冇冇討論嘅，其實即係表達一下我哋嘅睇法咧，其實同埋有啲感受。 同佢共事過添啦，係啦， 好人嘅其實。 可能阿 Joyce 都同佢共事過添。 一定有啦，如果佢係 阿 是阿 Joyce 係97年啊嘛， 好似 係。係啊，一定有啦。咁就因為佢喺三藩市嘅呢個華盛頓大學新聞系畢業㗎，阿鄧景輝。咁我哋以前我喺立法會做民主黨嘅。議員助理嘅年代咧，就每個每一年都有嘅一個叫 Legal Fun Day， 即係立法會嘅記者同立法會議員嘅同樂日。咁、咧就一齊比賽嘅、有足球啦，有羽毛球啦，有網球。咁啊 ，Kelvin 就會即係係網球王子嚟嘅。 我都係 Sporty 嘅。 係啊，即係迷死呢個多少呢個當時嘅女記者，即係當佢著住呢個 Fat Perry 嘅背心。就當然嗰啲網球棍，網球拍仲係唔係而家嗰啲graphic 嗰啲啦， 可能 係或者金屬嘅，打完之後會手震嗰啲嚟嘅。咁、但係行出嚟嗰、那個即係我對佢嘅印象其實最開始就喺嗰陣時。咁我話哇，點解咁有型？跟住再望下自己一個獨男咁樣， 啊，咁但係可能即係咁多年之後，可能即係人生嘅際遇有陣時就係咁起起落落。即係問題唔係在於起嗰陣時點樣面對嘅，係落嗰陣時你要諗下點樣上翻去。其實呢個係最緊要的。其實冇嘢係解決唔到嘅，但係你落咗之後，即係你一係你可以 obsess 喺個低潮裏邊，啊，即係好好多諗埋，即係轉咗牛角尖咁樣。咁，但係都係，我覺得更加重要係諗下點樣可以即係行翻上去咁樣。 咁好啦，咁啊， 即係平安夜係有個。即係我頭先一開始都係講平安夜屬於獨男嘅，其實點解咧？就因為 Silent Night 咧，大家要記住呢，這個唔係話慶祝耶穌生日， 亦都唔係購物啊。 係啦，喺宗教上咧，我哋琴日同阿大恩講開，以前咧喺嗰啲百貨公司嘅窗櫥啊，係一個百里行城嘅一個馬槽嘅，跟住就有三王來朝嘅。你而家諗下有，如果大家揾到今日，你即刻擺張相上嚟，有一個窗櫥係無論百貨公司、商場。或者街頭街尾的鋪頭是擺了呢個馬槽啊！ 嗱，印唔計啊， 係實物， 實物即係啦， 窗櫥裝置， 即係以前我哋咩可能咩大大啊，或者嗰啲有真係有個真係有啲稻草啊，即係咩三博士啊啲咁樣有齊曬嗰啲咧，都你有冇見過？ 我印象中影過相添，細個， 細個， 我細個仲係小學嗰陣時候，我就老豆老母帶我出去玩 嗱，我就好模糊嘅，因為 個海港城嗰度啦， 係啦，冇錯啦， 個肉食仲識喐嗰種嘢， 你叫海港城，我哋叫海運大廈噶嘛。是 吧，但为什么叫 Silent Night 呢？其实平安夜就是因为希望即迎第一就迎接这个神，其实不是耶稣生日那么肤浅的，是说神变成肉身嘛，即如果你信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话，神成为肉身这件事很大件事的，其实圣诞和耶稣受难是同样同一件事的，所以呢大家就要即所谓一个平静的心境去期待这件事发生。咁就唔係今時今日， 而家有興奮嘅心情， 就用興奮嘅心情，大家倒數一二三。其實我都真係唔明， 有啲鬼佬就話 點解平安夜係會倒數呢，這個我都好奇怪。 鬼佬好突兀嘅話，點解倒數？ 啊，呢個香港係香港咩？ 香港獨有嘅係。 系咯， 香港獨有 嘅。聖誕節又倒數，農曆新年又倒數， 都倒數嘅總之。 新曆新年又倒數。 其實我就未試過響聖誕節響外國啊，有，不過冇乜，又冇乜吹，我啲由細到大都係獨噶啦。 元旦就會倒數啫，係嘛？聖誕真係好少喺外國係嘛？ 嚇！ 就通常都是啲商場活動啦，同埋酒吧活動 嘅，同埋會聚到人啊嘛，你到時 係啦，做到人，聚到人氣嘅所謂。 嗯， 咁就但係諗翻轉頭咧，舊時嘅聖誕係點嘅咧？ 你係咯，你講呢，這個咁，頭先我哋 off mic 嗰度講啦，例牌嗰笪地方噶啦， 尖東啦。尖東，其實我細細個即係話小學前我爸媽咧， 咁你好早熟喎，啊，我哋中學先去尖東。 唔係我爸阿媽，係我 family day 嚟㗎，啲表兄弟姊妹。 即係你阿爸阿媽喺尖東認識嘅我咧。 唔係啊，車 跟住有 我 認識，跟住有 我 你。 我爸阿媽係製衣廠認識嘅。 係。 我先講翻聖誕先啦。其實嗰陣細個記得嗰時，即係影咗個相咧，即係同成班表兄弟姊妹，即係可能爭一兩年嗰啲啊，成堆咧，就帶曬出去尖嗰個叫咩啊？尖東嗰邊。 尖東 海旁。 即係十幾條僆仔咧喺度。 即係掟曬喺個鐵欄嗰 度。铁栏已经掹晒人 啦，系啊，挨落啲人嗰度， 掹唔到啦。咁啊，嗰阵时就侧边就行得好慢咁睇啲灯饰好靓啊，就会影下相，影下嗰啲商场或啲布置嘅，影啱啱你讲嗰啲三博士啊，影马槽啊，影嗰啲嘢咯。 哦，好似今年净系得啲 LED 灯，咁啊冇以前嗰啲咁嘅马槽啊啲咁。嗱，有唔该，真系 影下相摆上嚟， 因为我哋影唔出去噶，你惊？ 嗱，如果坦白讲，如果你即系我哋开个盘啦，大一大大家。如果你找到馬槽的相片回來，我送個禮物給你。 聽 住啦，今年的啦，寫埋時間地點在哪裡，你不要整啲 M 年前那些在網上找回來。 我要拎份報紙出來。 那些馬槽的相 片。要拎份報紙出 來。是啊。 證明今天12月。 要拿住今日這個蘋果日報或者其他報紙，今天不知道什麼封面頭版不知道什麼鬼東 西。 是。好像是述職的，是啊。 哦，是。689坐尾。 689坐尾就是啊。 報紙在現場。 是啊，即大公文會不計啊。即證明是對家的。 嗱，你講到就話我另外我仲有一種特別玩法嘅，咁我細個嗰陣就除咗呢樣之後咧，跟住中學咧，我就因為好中意溜冰嘅，即係踩 roller。 溜冰王子啊！ 咁啊冇咁講，咁啊一陣間 roller 場嗰陣時好行嘅，我哋嗰陣時。 冇錯。 啊，麥德羅同麥德和兩兄弟。 哦，咁啊，冇見過佢。 有冇搭龍咁樣？ 拉龍， 拉龍， 搭龍係嗰啲老千嚟嘅，老千搭龍啊。咁我哋就拉龍啊， 啲 我唔係，我係太古嘅。 太古啊？ 乜單高懶高級啊嘛，咁啲人都斯文， 果然高檔啲啊，啲女都索啲啊， 係冇錯啦， 中產啲嘅。 咁咧就未有錢入場之前咧，就喺邊度咧？維園。 你睇唔 好啊？维园有咩？哦，雪剧场嗰个叫做唔好话 roller 场，人哋唔识 嘅。 个碌系金属铁嘅嘭嘭声嘅。 我已经系进化到其实 roller 系胶碌嚟嘅，你唔好呃人。 我进化到系胶碌噶啦，我嗰阵时我已经系 有得 double 嘅， 我系啦， 前面有一粒嘢 嘅，我系好讲究。 前面有一粒嘅，雪剧系冇嘅。 如果你大家有玩过 roller 呢样嘢咧，如果你听过芝加哥呢个牌子咧，咁啊知道讲咩噶啦。 芝加哥实手我识啫。 芝加哥唔系，如果你知道芝加哥呢样咩咧，咁你即系证明你系有啲料到。 买 roller 装备嘅。 唔系一个品牌嚟嘅。咁叫 出 roller 鞋， 出 roller 鞋。啲碌嘅，咁啊，我哋嗰阵时咧已有芝加哥碌为荣嘅， 哦，即系好似我哋玩滑板咁样，即系嗰啲 gadgets 自己装落去， 系啦， 装 啦。咁我嗰阵时我哋点咧？我哋就好兴买对嗰啲大陆嗰啲网球鞋，唔系篮球鞋，因为有争啊嘛。 哦， 咁就 即系有短筒嗰啲。 因为咧，我哋一开头咧就一定会买一对嗰啲叫 Yasaki 嗰啲咁咧。嗰阵时 Yasaki 有出嘅。 嗰陣時名牌嚟嘅 Yasaki， 我記得個名叫咩？真皮的魅力啊！ 咁你記得？ 記得啊！我細小嗰陣時， 仲有一個係當時唔知點解係啲學生好中意興一啲叫網球袋嘅書包嘅，出邊寫住 Yasaki， 就係有個網球嘅袋， 冇錯， 就附屬喺個正方形嘅袋裏， 同埋 出邊嘅。但我唔知點解係冇球拍嘅， 擺書。扮 sporty 啊 嘛，但唔知點解喎？啡色、米色啊，咁樣寫住 Yasaki 啊。Tiger 咁咯， 我琴晚我都講咯，我哋琴晚你 啊，唔知有冇人有嗰啲袋咧？有真係俾我，我真係好懷念嗰個袋真係，因為我以前嗰個就係 Yasaki。 泛美航空咧 ，Pan Am 早啲， 再早啲嘅， 再早啲。 另外收尾咧，有啲人咧就識啲嘢啦，佢唔知灣仔定中環咧，去烈士朗度去 整個嗰啲， 整個嗰啲黑色斜孭袋，哇！人生嘅高峰嚟噶啦，已經係。 唔係，我覺得人生高峰係去到咩咧？德袋啊， 嚇 ，Mandarin 德袋。我哋嗰時已經興啦嗰陣時。 哇！大佬刀袋之前噶啦， 好贵噶个 八十年代噶啦，德袋嗰阵时系 德袋嗰阵时 M 德嗰阵时咯，而家仲有喎呢个牌子， 有 未挂有 M 德二 未挂喎系啊， 有 但系好似冇人攞啦系嘛， 少咗轮咩？ 冇啦，我见到嚟话喺泰国都仲有人买嘅，喺泰国好得意嘅， 泰国咩 遮仔啊？遮仔香港冇噶啦，系嘛？我唔知啊，我永远都唔知道点串噶。咁嗰只咧就已经喺泰国你先揾到嘅，另外仲有一只Playboy 又係啦 ，Playboy 以前 Playboy 喺強國都有， 係嘛？ 係 Playboy 強國都有，香港我諗冇應該。 喂，講真 ，Playboy 我試過中學嗰時孭過，中一我媽買俾我噶嘛，俾同學笑咯嗰陣時俾人笑咯。第一個都係型噶嘛 ，Playboy。 而家都唔覺得型，對唔住，從來都冇型。 唔係有品味噶嘛？呢本書所謂有品味， 即係等於中坑醉蒙特嬌， 係啊， 係永遠唔會係有品味嘅。 但係你而家攞翻一個 Yasaki 嘅網球袋咧，就有品味。 係咪啊？ 真㗎啦！ 我細個嗰時唔要嘅，我覺得係冇。 但係蒙特嬌都仲係冇品味， 蒙特嬌都係唔得㗎，而家都係。係攝仲要攝包紅萬。 我老豆櫃桶仲有幾件蒙特嬌嘅。 我老豆都有。 仲要攝包紅萬喺個膊頭， 全部都係擺喺中間呢個位。 唔係攝膊頭啊！ 同 埋啲老人家點解中意我問過嘅？因為蒙特嬌咧係有袋嘅，有上袋。 呢 個位有上袋。 插支雕框。 唔係佢哋搭插雕框同埋咩咧？夾住一啲嘅銀紙啊。 係啦， 係啦， 五銀包嘅。 但係你其他 polo shirt 你諗下嗱，係冇嘅。即係自從興咗 polo 嗰只，嗰只之後咧，係就咁一個 logo 嘅啫，就冇嗰個冇個上袋。 實用唔實用？ 啲老人家係唔中意嘅，佢出衫 袋，我哋唔 衫 有袋喎。 有，誰有㗎？ 你啲老 咗老人家嚟㗎嘛？你啲阿仙奴擁趸就冇啦，跟紅頂白人哋上咯，就嚟綁手就即刻 著。梗唔係啦，我 即刻著阿仙奴。 喂，神早係 聖誕快車就撲㗎啦，阿仙奴通常。 我晨早啊！我哋你知唔知啊？嗱，講呢度拆開少少啦，中意阿仙，你知唔知中意阿仙奴代表咩啊？嗱，我哋有個 加一咯， 仙奴 點解？嗱，我見到個讀者咧就好似謝拉特咁，我唔知。 我記得 啊， 有 咩啊？咩啊？啦，咁謝拉特，我估佢應該係 利物浦 利 L 嘅，咁我係 R L 啦， 大家 萬九，啲人咁講嘅。OK， 咁中意阿仙奴咧，其實我真係好多年噶啦。我哋因為咧就點解咧？因為覺得啊，即係燒我嘅咩啊？ 借揸个价钱， 烧我嘅味道， 冇可能嘅。嗱，阿仙奴第一就系丑男集中型嘅，咁啊嗰阵时阿 当斯 基 昂， 基昂仲唔丑？ 皮阿斯唔靓仔，皮利斯靓。 基昂啊，大佬，而家讲紧唔系皮咩皮咩斯啊，而家讲紧再早期阿仙奴。 而家靓仔集中型啦。 我哋读中学嘅年代嘅阿仙奴唔丑 样嘅， 唔系咯，全部都系烂仔嚟嘅，差唔多。 嗰时话斯咩啊？阿當斯啊，啲咁樣全部冇乜，最後其他阿當斯咧，咁我哋中意，因為喂冇乜點錢使，今年用咗1,600,000磅，咁咪打到咁嘅質素，咁就算係咁啦。不過再估唔到一對李斯特城咁勁啊嘛，即係咁。喂，講翻呢度先，嗱喂，講翻台務先嚇，嗱，因為咧咁今集咧就第13集啦，咁啊。 咁咧都我哋當初就係話13集先啦， 係啦，一個終結啦， 即係個 section 啦，我哋叫做咁。而家就即係今集應該係最後一集㗎啦，理論上。不過可能咧嚟緊都可能有啲叫做 plus plus plus 啦，因為咧其實咧我都講咗啦，頭先我都講啦話如果係一啲時事嘅新聞，你真係你驚冇 苦十街市啦， 即係苦十街市啦，你隨便打去個 Facebook 我照讀都得啦。咁但係我哋呢個真係真係事前我都要做好多。 但係調翻轉喎，正正亦都係因為時事嘅苦十街市咧， 就冇乜 呢類題材反而少人講啊， 集中講 唔係少人聽啊，係少人講啊。其實 不如我哋喺度做啲， 你就講翻阿仙奴嘅歷史，我諗都有好多人聽啊，真係。 嗰次 包括當日我睇呢個曼聯七十年代嗰陣時候，佐敦嘅年代。你有冇睇過？ 我冇， 冇啊！ 未出世啦。 我冇留意嗰陣時候，我係嗰年係佢同利物浦爭一分，收尾俾阿仙奴逆轉贏咗最尾一場。嗰陣時開始， 嗰陣亨利嘅啦， 冇啦，冇八幾年嘅，八九年嘅。我記得嗰陣時我英國睇，我最記得嗰陣時候。但係就即係我仲有我嗰次喺 Notting Hill 度買咗本阿仙奴嗰啲嗰啲長。 同埋嗰次我搭飛機，大家有機會揾下啫。我睇過一個喺飛機上面睇嘅一個紀錄片，就係亨利同阿堅尼。兩個人對談，整個節目是兩個人對談。 嗰時係佢兩個退役， 就剪翻好多個片落去嘅，係每一個回憶翻邊場波點點點，邊場波點點點，好好睇嘅。差唔多兩個，即係當時啊，差唔多九十年代成個英超裏邊 打曬啦， 係啦， 係啊，最標誌、 最代表性嘅中場人物， 嗯， 就係曼聯同阿仙奴兩個代表中場人物。不過我哋好似唔係講，係 咯， 係講一品 足球， 講 足球。 唔係啦，講開呢個雪劇場之外咧，大家記唔記得？我唔知你有冇睇過無線咧？是有一个滚轴溜冰的节目播的。 吓，教人溜冰啊？ 不是，是比赛两队的。 围 住圈在那里跑的。中间有可以打争，可以 打争 勾脚，可以打下音，同埋可以咩呢，中间有啲擦鞋箱在那里呢， 女仔。 是吸你的可以。 即是溜冰格斗的。 女仔 没错。好好听的，好好睇的。好好睇㗎，係啊！我細個睇，好細個嗰時睇， 即係中意短裙仔好睇。 唔係著短裙仔， 所以咪係 有暴力成分嘅運動。 所以咪話即係舊時好啲咩呢，以前我哋有摔角睇，咩君子馬蘭奴啊，仲有咩啊？毒蛇咩啊？ 哦，何守信嗰個年代啊，呢個 君子馬蘭奴，仲有李雲迷雲鎖， 迷雲鎖李雲。但係之後咧，我記憶裏邊咧最揾笨一次就係呢個當時冇 Muhammad Ali 啊，即係呢個拳王阿里好犀利啦。咁咧就安排咗喺拉斯維加斯有一場就對呢個摔角手呢、這個日本 number one 摔角手朱木 哦， 好大件， 你有冇睇過？ 我冇睇過， 佢應該冇睇過，佢好人好細。 我知係邊個朱木，我聽過。 係啦，朱木就係咧一個屬於關節技，即係喺呢個地下打嘅一個摔角手嚟嘅，即係咬你嘅手啊，激戰嗰啲嚟嘅。咁咧成場比賽咧就期待咗一個禮拜。 即係 Street Fighter 阿堪 打咯。係啦，成場期待咗一個禮拜，就喺人哋我冇電視嘅屋企人，喺人哋屋企電視 大間話 咁咧，然後咧就成場咧。就啊呢个阿里呢就围绕住阿朱木喺度弹嚟弹去，朱木一上台就瞓咗喺地下。 哦，做咩？ 一个就唔肯落地，一个就唔肯起身。 咁打咩啦？ 十二个回合就完咗，结果 咁串喺度跳。 嗱呢个就我童年嘅回忆，旧史唔一定好噶。咁第二日咧就报纸出咗一个大题目，叫做《世界大骗局：奇利对朱木》。 以为得我食到喎， 小细字 啊！嗱，所以旧史唔一定好。 唔系咁嗰啲个别事件啫，但系咧，我强先讲到就系话嗰种电视嗰种对嗰个资讯啊，好自由，唔系起码好自由噶，即系好开放反而。 嗯， 即系你有呢啲嘢睇，同埋你谂嘅嗰阵时阿李小龙上《欢乐今宵》 串景， 串景啊嘛，连到啪啪咁样。整兩下咁樣，喂，而家真係冇喎。 我睇 YouTube 睇到， 你淨係睇到阿叻走上嚟串串供啫，係咪先？但係你又串唔到人嗰下慘啊嘛。 唔係，而家最主要就係我諗個主流媒介，主要係 TVB 咧，係完全脱離香港嘅生活啦。 絕啊，咪就係。 無論係片集，無論係佢哋就算係之後製作嘅新聞節目都好啦，都脱離咗香港嘅實體生活，嗰下得人驚。 到今時今日我都話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啲電視無線咧都仲係講緊啲差人咧話阿王 Sir， 你做乜放我假？呢單嘢我跟開嘅。但我認識身邊所有嘅親人都係話：，喂，王 Sir， 上年又係 KK 放聖誕，今年 又 係 我一組。 喂，大佬，我攞咗好多內假喎 ，OK。 即係冇人性嗰啲差佬啊！ 係啦， 全部都係嗰啲好威猛啊，唔想放假，即係襟撈啊！ 另外咧，仲有咩咧？到今時今日，我冇睇好耐啦，即係你當咩？我最後一次睇咩咧？咩講個酒店風雲，阿馬德鐘同阿咩吳卓羲。 哦，你阿強進出嚟復嘅嗰 陣。唉，總言之咧。咁啊，馬德鐘係壞人嚟噶嘛？阿吳卓羲都仲可以到今時今日個編劇都仲可以問佢，問個壞人，你下一步想點？喂，大佬， 唔通話俾你啊！我下一步咧就諗住扇你一鑊， 下一步就收購你， 係啦，收購你，跟住咧敵意收購你，攞埋你嗰1%，咁跟住咧你就。 但我覺得有原因的啦，即係佢除了當口當面問已經好啲嘅，如果唔係就偷聽嘅啫。 唔係喺門口， 喺門口， 唔記得攞人包， 或者係行翻轉頭，你講緊電話，就講就 或者諗 就爆曬橋啦， 或者諗 劇透啦就。唔係真係噶，所有劇情嘅轉折都係偷聽噶。我問過啲編劇係有原因， 唔記得攞人包，唔記得攞鎖匙， 有原因 爆 X X。 唔係係啦，爆 X X 賣咗係有原因嘅。阿鮑偉聰啦，唔係 X X。 點解？真情 佢就係因為咧無線咧係以製作主導嘅，你嘅廠期就係咁多嘅啫。係，譬如你拍13集咁啦，假設佢個廠期就係俾嗰咁多時間你。 冇曬㗎啦，冇得再多。 你冇得鋪排嘅。你嘅製作嘅時間就係咁多。 所以唔可以 set 到。 因為佢要 cost control 住你嘅製作日期，就控制個成本啊嘛。 但係嗰陣時啲編劇，我覺得啊，我冇咩實際嘅數據，我覺得以前啲編劇編啲嘢出嚟係堅啲噶嘛。 點解你知唔知？ 又點解咧？ 因為以前唔係無線草創嗰陣時咧，拍開始拍嗰啲嘅長篇電視片集《親情》啊，或者再之前阿姐汪阿姐做嗰啲咧，《天虹》啊嗰啲嗰陣時咧，其實係冇 budget 嘅。 嗯， 唔係而家咁嘅。 係。 嗱，你記住，當香港未有一個齊齊整整嘅成功模式嗰陣時咧，嗰啲係亂 Q 咁嚟嘅。 即係冇一個車。 街市咧，隨刻咧可以用菲林拍嘅。 反而可以咁樣。 係啦，電視片集可以用菲林拍嘅。許鞍華拍港台嘅片集可以用菲林拍嘅。 嗯。 你睇翻以前許鞍華拍嗰啲啦。 係咪大龜變細龜啊？咪佢。 係啊，啊同埋啊劉德華嗰套咩藍燒衣啊嗰啲啦，許鞍華拍。李碧華編劇係嗰咁嘅陣容嚟嘅，大佬啊！ 你真係都唔使諗咯， 咪係咯，我就係話你諗下，以前王家衞都喺無線做編劇出身啫嘛。 咁點解而家即係舊時好啊？嗱，即係點解而家又出唔到啲人咧？係咪因為以前啲人諗嘢可能喺外邊？唔係啊，嗱，你話而家呢好多可能編劇都係喺外國翻嚟噶。有冇啲編劇嘅觀眾咧？即係你可以講講你哋而家嘅難處喺邊咧？ 我諗以前最簡單就係咩咧？以前就個框框冇咁緊。 我就係話呢樣咯，係咯。 個原因就因為冇一個嗱。無線亞視街市頂足三立嗰陣時，基本上你真係冇話一定必勝嘅喎，所以個橋係好重要嘅，所以出咗 老蕭， 譬如麗的出咗老蕭、麥當雄 係 蕭生 係 係嘛，同無線係即係大家困過噶嘛，懟到風啊輪流轉腰斬噶嘛，金國亮才子都要跪低噶嘛，係咁你諗下嗰陣時就係一個電視風雲嘅年代，你而家唔係啊嘛。屌佢個模式，佢抌乜嘢垃圾入去，你都照睇。 照睇嗰啲， 咪就係我就係話，咪就係 Baby Kingdom 嗰班人，就係 TVB 嘅支持者，就係阿叻嘅支持者咯。 嗯， 係同一班人嚟嘅，我覺得係。 唉，成日唔敢亂講，因為我老婆都朋友咧，都係啲 Baby Kingdom 嘅人，係啊。 哦， 我聽日都會見到，我都唔知點樣，我就決定咧就 問下佢點樣睇咯，又 我唔講啦， 唔好啦，呢啲講開就傷感情。 費事你哋講呢啲啊。 兼且呢啲大家 即係聖誕節唔好有血光之災。 过埋年先讲呢啲啊， 但你有个框框就会变成一个好似大家就只可以跟住个所谓成功嘅 formula。 嗯， 你记住90年代香港就已经慢慢形成咗一套所谓成功嘅 formula。 嗯， 圣诞节嗱，记唔记得灯饰？你唔好讲话马槽啊。 嗯， 你睇海即系嗰啲高楼大厦嗰啲灯饰啊， 入色样嘅。 嗰啲嗰三种色，第一红色、绿色。有一隻好像是黃色， 辣日黃啦， 係啦， 三原色啦。 跟住嗰啲聖誕老人嗰啲雪鹿馬車，大佬50年不變，真係勁過鄧小平。 係， 鄧小平個年代已經係咁，到今日你行下灣仔海旁，你望下係冇分別嘅， 可能仲有種俗氣添，多啲殘體字添，仲 咪係咯。即係所以我舊年睇得最清楚，就係因為舊年去到佔中，即係去到金鐘未設之前咧，就已經開曬聖誕燈。 係啊，我哋係睇到聖誕 燈。係啊，就睇住喺度望住，大家即係回復翻我哋喺。阿 Lens 頭先講咧，喺京東溝女個年代嘅，其實佢啲燈飾係冇改變過嘅， 又係咁樣。 所以呢個好難評論係舊時好啲定而家好啲。 啊，咁 因為冇改變過。 你要懷念個時期，可以咧見到燈飾同以前差唔多喎，好啲啦。 咁你要界定你究竟你係咪其實科技進步咗咁多啦？其實 LED 以前學你話齋三原色或者俾幾隻顏色你，但係而家講緊嘅 LED， 是千變萬化嘅， 直情 係 播出嚟啦，一段片嚟㗎啦。 嗱，嗰啲嘢可能要多啲嘅像素啦。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嗰啲咧，其實理論上咧，佢可以變化好大嘅。但係我覺得主要都係個位主咯，佢有冇咁嘅寬容去俾你玩，同埋好多禁忌嘛。 即係點啊？唔可以用白色㗎嘛，因為唔老禮㗎嘛，就一定用紅色咁。 我點知啊？ 所以出唔到雪人咯。 是喎，好少見雪人木 白 色燈 喎，見唔到白唔用唔可以用白色燈嘛。嗱，你見到六本木山咁靚，人哋嗰啲白燈一條條好幼嘅垂落嚟啊嘛。佢香港真係唔得喎，藍燈嗱，首爾又用藍燈，點解香港唔得咧？又話唔老禮啦，靈堂又藍色嘛。 咪 就 係 呢啲咯，係啊，咪就係呢啲咯，老細一嘢就打沉曬你啦。係啊，話知你幾有創意啫。 咁呢個我唔識評論啦，因為。 同埋你嗰啲燈飾其實係一兩間公司判曬嚟做嘅，你知唔知？ 係呢個又知喎。 係啊， 全咧 咁全香港都係嗰一兩間公司做㗎，係、嗯，所以咪嚟到 咪又咧，即係又好似電台咁啦，冇競爭，咁佢咪冇進步咯。 咪係咯， 其實藝人都係啦，即係開埋名啦，好似阿維維啊咩啊 Bob 嗰啲，我嗱呢兩個我真係見佢前面啊。 我就係話我冇睇阿 Bob 棟篤笑，我淨係睇傳媒。報道佢棟篤笑嘅內容，係我睇完之後都唔覺得係乜嘢嚟，我唔明點解會有人俾錢入去睇啦。黃子華當然都有劇透，之後都有報紙會報道翻出嚟，但係佢都覺得佢有橋，你都會覺得。 我第一次睇黃子華咩呢？有一次佢哋嗰陣時仲係 show 跟 show 三個嘅，佢、嗯、有一個佢一個嗱三個高下立見啦。阿、嗯 張達明， 張達明就硬滑梯，嗯、就阿、吳鎮宇咧就我都唔知你笑定唔笑。嗯我唔識笑喎，真係、嗯。但係黃子華佢有一個 section 真係好勁，佢真係走出嚟話：，不如觀眾你講個題目出嚟啊！ 即場 即爆！ 喂，大佬呢啲 好難嘅，真係要即時。 即係點唱？ 係要識笑喎、 啊。點唱喎、 啊？你話阿張帝嗰啲歌啊， 吉子歌 王，吉子歌王，但可能都係之前 諗。但你解釋下張帝係邊個？我冇乜聽眾。 冇你啊！ 我冇聽眾都唔知。 我年紀我識，因為我老豆老母先聽得多，我先識。 我係啱啱有個朋友分享咗個 share。Facebook 而家興嘅話，呢期洗版俾阿張帝 係嘛？佢即刻唱嘅，咁我收尾都。睇翻啲資料，原來佢一句叫急字歌王咁樣。 佢臨尾會即刻臨時改歌詞嘅，用廣東話唱嘅。 係啦， 嗱呢啲係以前喺廟街都有嘅，我話俾你聽啦。 唱廣東話， 唱廣東話，唱嗰啲鹹濕歌嗰啲。係啦，唱鹹濕歌嗰啲女仔啊。 係啊。 佢咧就係咧，你點佢唱，佢就會即係根據你嘅特徵咧，將你套入去歌詞裏邊。 你講呢一， 譬如你有光頭佬，佢就會唱光頭。 光頭佬好靚仔咧。 我个老豆啊，你嗰只三哥嚟，系刘三姐嚟嘅，仲唔系工联会卧底？ 俾你发现 一个正常嘅香港人系唔会睇刘三姐。 我哋讲呢一样嘢咧，话旧市旧呢一样嘢，发之前有疯传一段片咧，好似系将军澳咧，佢哋搞个圣诞唔知咩呢、這個潮汕呢個乜乜會咧？ 哇！聖誕 係啊， 有啲大媽喺度唱鹹濕歌係嘛？ 咪將啲嘢帶到香港度咯。 我以為你講阿探長 post 嗰幅嗰條片， 唔係 哇！呢、這個鬼咁嘅咩嗰咩社團聯會咧，講唔、啊、知講咩社團聯會咧、嗯，好似鬼咁啊！ 去啲深圳嘅打茶茶嗰啲民族， 不過又我唔應該嘅攞黃子華同頭先嗰啲嘢比。 唔係嗱，我覺得我就唔明啊！呢、這個 Bob 嘅興起咧，就反映到呢、這個即係香港咧係真係冇電視嘅人才。你諗下佢嗰啲 get， 第一我又唔覺得完全唔好笑啦， 冇錯。 第二就係咧，即係你棟篤笑本身咧，你大家睇開，就算香港本地都好咧，睇開黃子華你都知，其實佢又有一啲自嘲，佢唔係攞嚟將一啲娛樂圈嘅笑文，即係攞嚟阿洗米華啊等等嗰啲嘢，唔係淨係嗰個 level 嘅，嗰啲就係叫做咩咧，好多係爛 get 嚟嘅，其實係棟篤笑係你有個深度嘅，你係要反映到個社會嘅現實，反映到娛樂圈嘅真實嘅狀況。嗰啲先係有意思噶嘛？ 我啊，邊個有名人啊？邱吉爾咪講話自嘲， 係啊，一定係好多係自嘲添啊！其實 自嘲先係最高境界，先可以令到你可以令人佢嗰有嗰啲，即係咪有個仆人話佢如果我係你老婆，我寧願咩死咗佢咁嗰個。 我有陣時我有一次我聽個鬼佬同篤笑喺以前仲有，而家可能冇啦，喺啲酒吧裏邊、 啊、有嘅係 仲有嘅喺銅鑼灣即係黃室堡對面嗰度 嗰間 咩 corner， 我唔記得咗，而家冇咗噶啦嗰間嘢。咁咧就咁啊！鬼佬講開大陸佬成日共產黨成日孖叉香港人唔愛香港唔愛國家，咁佢就呢個鬼佬嚟嘅，其實佢就話我絕對唔贊成。佢話我首先我好肯定香港人係好愛香港嘅。咁佢話點解咧？即係同鬼佬唔同嘅、 嗯， 鬼佬係絕對唔愛佢嘅國家嘅，唔、 嗯、 愛佢嘅即係所謂出生地係啦。個、嗯、原因就係話當個飛機未停定嗰陣時候，佢哋個個都撐住攞行李。 系啊，呢个真系好怪啊！ 走唔切啊嘛， 唔系即系好心急翻屋企啊！你明唔明？ 我明啊！ 即系嗱，呢啲咪就系又嘲讽你香港人，佢用咗鬼佬嘅角度， 有啲小有啲细节， 又回应紧大陆佬嗰啲，即系一啲就所谓政治上嘅批评。 嗯、 即系好多时就系、是、即系大佬，我谂而家嗰啲所谓娱乐圈嗰啲艺人，唔好话嗰啲咩梁咩话，你讲嗰个富 梁烈伟啊， 梁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佢会红嘅， 我都唔明噶。喂，呢支 变得多要红啊！嗱， 呢条友咧 最惨，而家喺。娛樂新聞裏面所出現的全部都是二打六，你又先得人驚啊！你睇到嗰啲咩？而家話 嗰啲嗰個誒， 勁 安金曲啊！唔係嗰個僆模話黃宗橋喺個戲裏邊拉孖叉佢。 哦，話到佢過位唔得。 嗰個賣避孕套嗰、那個。 嗰、那個唔係僆模，三十幾歲咩？ 賣避孕套廣告嗰、那個莊 莊思敏。 係啦係啦，咪就係呢啲咁樣嘅人上去娛樂頭版嘅大佬。 佢哋講嘢係無味噶嘛。語言無味啊！即係我叫咩咧、嗯？即係你同你嗱，又攞翻黃子華或者以前有啲、嗯，即係隨時就，如果我再揾一集講一講咩歌詞， 嗯， 又係嘅，即係以前啲歌詞同而家嘅歌詞已經爭好遠。 我都話你聽下許冠傑嗰啲歌詞，可以攞嚟擺入去教科書啦、嗯，其實都。 嗱咁啊，見阿 Lens 有料啦，咁啊，一陣間翻嚟我哋繼續舊思好啲，繼續講翻，好，一陣見， 一陣見。